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徒劳的传言。你走路有多痛，我有多浓，感动被埋在尘埃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江南来自林俊杰，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能量好音乐。这一位是邓紫棋，来自她的演唱《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我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会怎么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有，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假装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存在我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Yeah.

是莫名的邋遢，我还爱你呢，爱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去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写写着，有些爱自己打字真的懂了。走过了你冷了，收到的幸福了，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在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收到的幸福了，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即使回忆了也没个该选择，要怎么停呢？ 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今天说到三星的 Note 8，其实真的很好看。当整个手机正面只剩下屏幕以后呢，这个指纹识别的位置就没有了，那被三星呢就挪到了机身的背后。指纹识别放背后呢有很多的不方便，比如说必须拿起来使用，在车载支架上也不方便，而三星的设计呢还容易不小心摸到摄像头造成拍照模糊。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把指纹要做在屏幕之内，而这也是三星的目标。来自供应链的消息显示，三星从去年第四季度就跟知名的触摸及指纹模组生产商尝试各种屏下识别的方案，而到今天还没有导入量产的阶段。那么短期内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指纹模块放到机身的背后了。那考虑到 Note 8的超大尺寸，这可能会再次引发一部分用户的抱怨，包括雷克斯在内。 Elva, girl, bring it on. Cause we can't baby rock it through the early morning. Wanna keep it going, baby, on and on. Let's rock it out to the break of dawn. 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大的无伤伤口。在这个如今街头，所有感受，哦，我还着你在回忆写我。会让人失去了所有，我却在爱恋中不同感受，我深深地觉得他想象中了不起。 心心多爱不释手，爱是嫁不去的孤独的美丽滋味、藏在我心都多久。 我也一个人能够在心碎的时候转身大步拉着走，在这个位置时候坐在咖啡馆中温柔起眼心中时刻，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左右，我深深觉得爱上手就拉不起了，爱情上可不去的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嫁不去的孤独的美丽滋味，藏在我心头久久，有些事一不想说，有些愁忘把心拥，唱过的人才懂，如果你深深爱过，付出过温柔，爱你的人相遇了以后，思念了我。 Baby, gonna tell me true, it's getting hazy, I'm getting hazy. The scent of you girls gonna amaze me, baby, face me, it's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infatuation?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So baby, baby, keep it going on and on. 'Cause when you love, I'm looking for the second to none. So check it. 爱情像可不是吗？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嫁不去的孤独的美丽滋味，藏在我心头久久。 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在那首歌。 Whether you love me tomorrow，

有科技的天堂， 天堂 眼苍苍眼茫茫，世界竟然像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有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世界竟然像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有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世界竟然像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有科技的天堂。天苍苍，天苍茫，人世界竟然像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 杨坤的作品《牧马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对于去年购买过 Note 7的美国用户来说呢，三星在他们购买 Note 8的时候会提供最高不超过425美元的优惠抵扣，这些老用户呢，只要拿着自己目前在用的手机以旧换新再补差价就可以了。总体来看呢， Note 8作为三星的第一款双摄机型，相比 S8 的提升和改进还是比较有限的，没有搭载屏下指纹的识别，说明整个产业链对此还没有特别成熟可行的方案，而这也意味着即将到来的苹果 iPhone 8使用这一技术的可能性也小了一些。而对于三星而言呢， Note 8是去年 Note 7电池事故之后再次考验消费者忠诚度的关键产品了，而在9月15号正式开售之后，不知道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在尽头的路口，我看不见了天空，我快乐吗？我也好想躲一躲到你的胸口，我的喜悲你的自由，就像彩虹点点动容，你快乐吧？你找到你的出口，你真的自由。我不爱我就不懂寂寞，我不难过你又怎么会呢？爱得够重，想得够痛，证明我幸福走过才发现感动，心灵的我怎有你的温柔，你的笑容如有你问候都让我心动。你喜欢过，你沉溺过，你残忍过，这一刻我

12月16号呢，五月天发行了这一张第二人生专辑，于是呢就把《星空》这首歌收录在专辑当中，成为了第七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电影《星空》的主题曲，同时还是电视剧《爱呀爱呀我愿意》的片尾曲。听过了五月天的歌曲演绎之后呢，要跟你来听听这一位最近非常红的薛之谦。这是他在今年的4月25号发行的第四首单曲，名字叫做《我害怕》。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薛之谦的演绎吧。不知道在听到他这种情歌系列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脑海里面也冒出他在综艺节目当中那些古灵精怪的表情呢？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提起，像曾贴着我耳变得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无人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 失落了黄昏。

品冠最想念的季节。 NFL 应该算得上是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体育赛事了，所以有超多的品牌都想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和百威英博同样迫不及待要在超级碗开始之前造势的还有百事，旗下的多利多斯玉米片也为19支参赛队伍做了主题包装。这个限量版本的幸运包系列，每个队伍的专属玉米片都被视作是各自队伍的幸运符，而百事还邀请了一些明星球员在广告片当中来亮相，以此促进他们产品的销量。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只说一句，好久不见。

的表现，你的样价，用别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样价，这叫的你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样价，用别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样价，这叫的你真的很好。野火烧得尽的草多变鬓角，就是看不够没借口，然后我起刚刚好的小满镜头，你忽然不向我回过头， 粉丝，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百威英博以及百事旗下的多利多姿玉米片，他们都有根据超级碗推出相应的定制营销活动。其实他们都是瞄准了千禧一代，尤其适合球赛相关的商品，只要是激起球迷们的身份认同感，就能促使他们自发的在网上晒图，把产品分享给亲朋好友。在2014年，可口可乐在美国推出有1000个版本的昵称瓶，在当年此类型的包装产品呢获得了19%的营销增长。而在今年，另外一款巧克力酱利用了色彩算法设计了700万瓶不同款式的包装新品，在一个月里面就全部卖完了。这些产品都利用包装抓住人眼球，而当人们买下它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消费产品本身这么简单了，而更多的是他们抓住的是产品包装背后的含义。 行走在刚刚想起，就有人哭红了眼睛，唱着他们的定情曲，对不起，丢了你的伤心过去。是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念头，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男人歌，上帝是爱情。 难，就一心那首歌，是想